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这里是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旋律优美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经典中的经典，让无数人刻骨铭心。在流行歌坛，不少流行歌曲都和《梁祝》这样古老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零点乐队主唱周晓鸥就推出了一首名叫《如果我是梁山伯》的歌曲。歌曲中的梁山伯呢，不强求也不执拗，而是放手让祝英台去爱。白雪曾有一首代表作《千古绝唱》，这首歌曲取材于多个古老的传说，莺莺张生的真，杜十娘的愿，白娘子的情，孟姜女的悲，梁山伯祝英台的痴，哪个不是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真情绝唱？ 生自古谁无情，情到深处天地动，人间多少绝唱 松，盈盈掌声红娘子，十娘怒撑百宝箱，锣鼓震心无绝唱，青海无尽波涛汹，风流淹没红尘中，大浪淘尽多少痴情种，雷峰塔呀白娘子，红楼梦中梦难醒，情不绝长剑不尽，自古红颜多人听，梁山伯祝英台，千古绝唱唱到今，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谁人听，梁山伯祝英台，千古绝唱唱到今。 宝莲灯讲述的是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当年上海动画片厂凭借这部动画长片重整旗鼓，也让更多的影视制作公司看中了古老传说中蕴藏的丰富宝藏。从此和宝莲灯有关的电视剧系列动画片层出不穷。来听动画片宝莲灯的主题歌《天地在我心》。 天上的星星多么美丽，可是没有你，一切都没生气。每一个孤独的深夜里，你 是否知道我默默地思念你？我不愿只在梦里见到你，因为爱着你，我不会再哭泣。我不愿只在夜里思念你，拥有你的爱，相信我会创造奇迹。世界是那么的神奇，还有多少事待我解开秘密？何时我才能坚强有力，想要再见到你，只能全靠自己。 愚公移山是一个流传数千年的故事，从古至今人们津津乐道，是崇尚它蕴含的精神。愚公为了排除艰险，打开通道，率领全家搬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这是一件大而又艰巨的工程。后来众多影视作品和歌曲也从中获取灵感，来听江涛演唱的《愚公移山》。 来是笑谈，恩平啊别担把鸡背压弯，恩平啊搅拌把木屐磨穿。面对着万物与太行，忍着是一身肝胆，想起来不是那气温，想起来不是笑谈。 脚下 听起来是气氛，讲起来是笑谈，人听啊别单把几杯压弯，听啊搅拌把木寂寞穿，面对着万物与太行，听这是一声感叹，不是那气氛，唱起来不是笑谈。 坐落于云南大理的蝴蝶泉也有一个深情传说，传说在苍山云弄峰下的有一对青年男女，不畏强暴，双双跳入泉中殉情而死，最后化为一双蝴蝶在泉上翩翩起舞，此后人们就把这座泉水叫做蝴蝶泉。王雅丽演唱的一首《蝴蝶泉边》，就好像那清澈的泉水在烦恼的都市中带给我们一刻清爽和宁静。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晨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衣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发烧，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歌绣在衣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 的歌谣，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如果不是亲耳所听，你很难想象花儿乐队会把牛郎织女的传说写成一首热闹欢快的流行歌曲《鹊桥会》，这大概就是新一代青年对爱情的理解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 心有灵犀一点通体，只盼做鸳鸯不羡仙境，愿得一心白头不离，如春蚕到死四方而起，春烟柳绿不如忘你，天下谁人不识君，流水无情佳人有意，不与你合最难为天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我在想着谁，天下谁人不识君，流水无情佳人有意，不与你合最难为天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我在想着谁，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